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一套2枚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邮票正式发行，全套面值2.4元。中国集邮总公司也于同日发行首日封、品邮赏真折、封中封、真理的味道、党员学习笔记等系列邮品。这套邮票由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设计，邮票图案选自他的经典雕塑作品，第一图为马克思像，背景为马克思位于德国特里尔市的故居。第二图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像，背景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中文版以及资本论中文版等马克思著作。下周三到周六，由曹禺的女儿万芳创作的话剧《新原野》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并不是改编自原野，而是改编自万芳的一部中篇小说《杀人》，讲述了封建家庭婆媳之间面对丈夫和儿子的逃离和背叛，两个女人和整个村庄的纠葛和对抗的故事，通过乡村生活来描写中国女性的命运。杨紫执导、郎月婷主演的电影《喊山》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部爱情电影改编自山西女作家葛水平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在失语状态下与男主人公相识相知，化解各种误会，最终相爱走到一起的爱情故事。今天下午1点半，北京戏曲文化分享会将在首都剧场开讲，主讲嘉宾是京剧演员王佩瑜。国家大剧院第15届五月音乐节下周即将开幕，本周五月音乐节的重要板块走出去系列演出率先开展，来听报道。 充满浓郁新疆塔吉克民族风情的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优美的小提琴名曲《爱的忧伤》《爱的欢乐》，维尼亚夫斯基 D 大调波兰舞曲，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和青年钢琴家卢静怡一连为台下的观众们献上了4首中外名曲。国家大剧院驻院歌剧演员们则带来了久唱不衰的《我爱你中国》《草原之夜》《我和我的祖国》等中国经典歌曲，以及歌剧《卡门》选段《斗牛士之歌》、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选段《小鹿》等。优美的音乐和精彩的演绎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据介绍，今年的五月音乐节走出去公益演出中，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和乐团将走进北京的博物院、中小学、美术馆、医院等地，共举办21场公益演出。 把这个高雅艺术啊，把这个室内乐啊，送给这个广大的观众和广大的市民啊，给他们带来一份这个高雅艺术的盛宴，能够更好的让人民生活丰富多彩。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虽然不一定会输，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得用这个。哥哥告诉曹洪，依照惯例，枪客决斗之前是要痛饮一碗酒的。他要陶红将小瓶里头的东西倒进他弟弟的酒碗里，还说这药很毒，立马见效。陶红收集小瓶只是哭泣啊。后半夜是弟弟说的话是一样一样的，同时也给陶红一个小瓶，告诉陶红里边是毒药。陶红这一回更吃惊了，兄弟俩怎么这么心黑呢？弄得陶红啊只是在那一旁哭泣，没有别的话语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到了第二天上午，依照惯例，兄弟俩就身后事做了安排。他们递给了陶红一个小盒子，里头是一颗硕大的祖母绿。兄弟俩说，这是用我们这些年的积蓄换的，现在我们把它交在你手上，谁最后活着，你就跟那个人拿着宝石离开这里。正午时分到了，兄弟俩从陶红手里接过酒碗，一饮而尽，然后拔出枪，背过身子，各走五十步。就在第五十步的时候，兄弟俩突然回转身子，黑洞洞的枪口瞄着对方的脑袋，但是却迟迟的没开枪，像是在等待什么。这时候，这当哥哥的问弟弟：“你先说。”什么味儿？甜的。你的呢？也是甜的。兄弟俩迷惑了，他们侧眼看着一旁的陶红，陶红颤抖着双手端起一个酒碗，抽泣着仰脖灌进了肚皮，泪眼朦胧地看着兄弟俩哀求说，你们放下枪吧，我给你们喝的是糖水。那我们的毒药呢？兄弟俩从陶红哀怨悲伤的眼神当中终于明白了，两个人丢了枪，一起走过来扶着悲痛欲绝的陶红。陶红拿出那颗祖母绿递给两个兄弟：都怪我，要是没有我也不会有这么多事儿。你们别再做枪客了，拿着这东西远走高飞，和和美美过日子去吧。我们走了，你呢？别管我，你们两个的毒药我都吃了，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死了也值了。你才死不了呢。哥哥说，你刚才喝的酒是不是酸酸的咸咸的呀？那是杨梅粉和盐。兄弟紧接着说了这么一句。好嘛，原来这俩兄弟设了个局，弟弟给陶红的毒药是盐巴，哥哥给陶红的毒药是杨梅粉。在决斗之前，如果弟弟喝到酸的，就证明陶红已经跟哥哥同谋，就自动认输离开陶红；如果哥哥喝到咸的，就证明弟弟已经跟陶红同谋，同样是自动认输离开陶红。遗憾的是，两个人没喝到酸的，也没喝到咸的，他们喝到的都是甜的，酸和咸都被陶红喝了。面对陶红，兄弟两个真是百感交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等陶红从一场酣甜的睡梦当中醒来，发现那颗祖母绿搁在他枕头旁边，而兄弟两个人已经不知去向了。陶红知道兄弟两个还会回来，但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呀。两年过后，陶红等回了兄弟俩。此刻的兄弟俩已经不再是枪客， 而成了救苦救难的解放军。攻占小城，兄弟俩驻守在那里休整部队，同时配合地方建立政权。他们从13楼解救出了陶弘，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张秀珍，然后把他送出了小城，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也就是现在这里。兄弟俩帮张秀珍安了家，说等到全国解放，他们也会到这儿来跟他住在一起。这令张秀珍高兴万分啊，他以为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这年夏天的雨水非常多，闲着没事儿，张秀珍在家里做针线，他想给兄弟俩做那么几双鞋子，再做两套衣裳，以后的日子就是平常日子了，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得好好过，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过。就在他对未来幸福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听见外头有人喊张秀珍，张秀珍。喊他的是村里一位撑船的老人，他告诉张秀珍，河对岸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个军官模样的在河边喊他。这么一说，张秀珍就知道是谁了，慌忙跟着去了河边。对岸站着的果然是那俩兄弟，看样子他们不是要在这里久留，而是就要离开。你们要上哪儿去呀？我们接了新任务，上级已经答应我们等完成这个任务就回来。你们等等。张秀珍慌忙往回跑，跑回家拿了刚刚做好的两双鞋子两套衣裳，回到河边央求撑船的老汉把他载过去。这可不行啊，我活这么大岁数，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我不敢呐，我不敢。那兄弟俩也大声吆喝要张秀珍算了，说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回来。我等着你们啊。张秀珍哭喊着看着队伍开拔而去，他的哭声很快就被滔滔洪水淹没，但是对那对兄弟的许诺至今还在老祖母的耳畔响起呀。听完了老祖母的讲述，大家陷入了沉默。小慧第一个问， 那他们回来了吗？ 没有啊。老祖母微笑着说，不过他们会回来的。 我要他们从桥上回来，不用下水，也不用坐船，不怕下雨，也不怕涨水。我要他们从桥上过来，我要给他们修座桥啊。 大家看着老祖母，一时也没明白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我呀已经让小慧给我算好了，要多少钢筋，多少水泥，多少人工物力，算下来得200万，还剩也就100万吧。 老祖母看了看老贵、老富、老祥， 你们就分这100万，同不同意呀？ 眼见着这300万瞬间就剩100万了，老贵这心里头老大不舒坦了。这多少年过去了，要是他们还活着，这早就该回来了。他们不是早把你给忘了呀，就是早死了。我说娘啊，您修这么一桥有什么意思呢？ 老祖母不说话，轻轻地闭上了眼睛，看起来十分的痛苦。 这时候这二赖子可带着这鉴宝的专家到了，就问呢，说老太太您把这祖母绿放哪儿了呢？ 老祖母告诉他们，那颗祖母绿就在他将来要用的这口棺材里。大家掀开这棺材板，看见里头 有一颗鸽子蛋大的绿宝石熠熠发光，不由得是惊呼了一声。老祖母要老贵、老富、老祥到他床边，还有二赖子，他有些重要的话要跟他们说。几个人呢，只能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鉴宝专家，站到了老祖母的床边。老祖母的意思是，不管那鉴宝专家估出多高的价，这桥他是一定要修。如果二赖子要买这颗祖母绿，就先答应给他修桥，这钱要从这里头扣。至于剩下的嘛，再按照四个人分。老贵看看老富，看看老祥。娘啊，四个人分？不是，这多出一个人，这人谁啊？顺着老祖母的目光，老贵一扭脸儿，就看见了站在一旁的二赖子。听说还要给二赖子一份，三兄弟没有办法接受。想想二赖子以前那些做派，他怎么配呢？他们又怎么肯依呢？二赖子也是吃惊不小，他哪能想到啊，老祖母到今天竟然还拿他当是自己的儿子。老贵痛心疾首地问，娘啊，你忘了他怎么对你了吗？啊，你不怪他，你还给他分钱，这哪有这道理吗？老祖母说，你不知道啊，他做的对啊，他跟着我们还不是得继续受穷啊。你瞅瞅现在他住高楼开小车，那才是真正的好日子。娃娃过得好，我当娘的就高兴啊，我干嘛还怪他呢？老祖母说着向二赖子招了招手，二赖子靠近老祖母，老祖母抚摸着二赖子的脸，微笑着说，孩儿啊，你呀，该减肥了啊，胖了呀不好，病多呀。此时的二赖子早已经是泪流满面，声音哽咽地说，娘啊，娘，我对不起你呀，我一直以为你恨我，钱我就不分了，我不缺钱，再说了我不配分。谁说你不配啊，这是娘留给你们的东西，你该得的，你是我的娃呀。老祖母抹去二赖子脸上的泪水，老贵这时候还是不肯原谅。老父老祥也想不通，娘搞错了，他可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你捡来的，他是你捡回来的一只白眼狼，捡的就不该分了啊。老祖母看着老贵他们，要是捡的娃不该分，你们也甭想得到。老祖母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故事的结局又是如何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反正孤独

装修处女价， 装修处女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现在我继续给您讲讲老祖母祖母绿的故事。这画像炸雷呀，把老贵和老富老祥炸得有点发懵。他们不解地看着老祖母，老祖母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老贵老富还有老祥，嘿嘿，都不是他亲生的，就像捡二赖子一样，是他呀从外头捡回来的。瞧着老祖母说话的神情，这不会是假的。再说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老祖母清楚地记得捡到他们三个兄弟的时间、地点、当时的情形。老祖母告诉他们，其实他从来也没想隐瞒他们，只是一直觉得告诉他们的时机没到，眼下看样子已经没办法拖了，他不能把这些事情带进棺材里，那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得清楚自己这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三个人发愣了，面对眼前这个瘦小的老太太，这个不是亲妈却救了他们性命，拉扯他们长大，为他们日夜操劳的女人，以往的一幕幕浮上心头。老祖母给他们缝补衣裳，给他们做饭洗脚，给他们求医生熬汤药，睡不着给他们讲故事，受欺负给他们出头，大了给他们托媒婆找媳妇儿。但是他们呢？他们又给了他什么呢？还有一个事儿更惊人呐，鉴宝专家瞧了那颗祖母绿以后，得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假的，俗称叫绿闪石。当他悄悄地把这个结果告诉二赖子之后，二赖子整个人都傻了。二赖子将老富、老贵还有老祥一起叫进里屋，把这消息告诉他们之后，也全傻了。他怎么会是假的呢？老傅和老祥靠在墙上，都觉得腿肚子发软。二赖子在屋里头兜着个圈儿，猛一拍脑袋，像是做出了重大决定，指着鉴宝专家：“你帮我一忙，你必须帮我一忙。”过了一会儿，几个人来到老祖母的床前， 鉴宝专家向老祖母说了他鉴定的结果，说那是很纯正的祖母绿，世间罕见，因此300万的价格对于他来说比较低，市场价应该在500万以上。 啊，500万呢？真值这么多吗？我说二赖子，你拿得出来吗？ 拿得出来，不过我不急着拿宝石走，就先放您这儿，您帮我管着。娘，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怕搞丢了，放您这儿安全。您瞧瞧，您都保管这么多年了。 那行，那我先替你管着啊。 老贵扯着老父老祥三兄弟一起走到老祖母面前，要告诉他一件事儿。经过大家的商量，他们决定不分这钱了，还是拿出点来干正事儿吧。 老祖母很意外，干什么呢？ 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有吃有喝，要是多出这么多钱来，不仅会搞得大家不和睦，而且还会把人惯得很懒惰。所以大家一致决定，这钱拿出来修桥修路，500万刚好。 老贵显得很轻松很精神。 等桥修好了路通了，我们种的东西也好卖了，还愁富不起来啊？ 老祖母万没想到他们一下子就变了，真是万分高兴，病好像突然之间就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谁都能猜得出来。河面上架起了桥，通往村里的道路平整宽阔，这里成为了旅游点，很多人跑来玩，很多人跑来找老祖母，想看看那棵祖母绿。老祖母也很想拿出来给大家看，不过二赖子叮嘱他千万不准，这东西已经卖了，自己只是保管。虽然遗憾啊，老祖母也不想破二赖子立下的规矩。老祖母的日子过得很舒坦，几个儿子都围着他转，给他讲新鲜事儿。一有空闲，他们就陪老祖母到村口溜达张望，他们真希望出现这么一个场景，两个老人从路的尽头蹒跚而来，他们就是老祖母等了一生之人呐。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老祖母的祖母绿这个故事啊，因为电视当中的鉴宝节目说起，一波三折，很吸引人。那咱们抛开故事，下边给您说一说这电视台的鉴宝节目。其实说到电视鉴宝节目啊，我先给您透透底。鉴宝节目当中啊，专家的鉴定意见决定着艺术品的命运，那专家在现场是独立做出判断的吗？导演和编导有没有提前安排呢？有的专家曾说，他参加的节目都是专家独立鉴定，没有出现提前安排的情况。但他呢，有几次判定为赝品的内容被剪掉了，没有播出。一位参加过节目录制的专家告诉媒体记者，他曾经碰到过被编导暗示要求鉴定某件宝物为真品，并且报高宝物的价格。除了鉴定艺术品的真伪，鉴宝类节目一般要估价。其实啊，这估价不代表市场价格，仅供参考。鉴宝类节目当中的估价，拍卖公司是否认可呢？有拍卖师就说过，节目上专家的估价与该件艺术品实际价格没有必然联系， 艺术品的成交价格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大环境、竞买人喜好等等等等。拍卖公司并不会根据专家在节目上的价格再进行拍卖。当然了，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些电视节目自播放以来深受老百姓喜爱，据说收视率颇高，但节目让人看着看着就觉得不是个滋味了。有的电视鉴宝节目所展示给大家的内容很乏味，尺寸多大，值多少钱，现场观众猜多少钱，专家现场估价多少钱，好像这就是鉴宝节目的宗旨，用这种低级的方式吸引观众，误导老百姓。鉴宝还现场颁发证书，但证书里边又标注是娱乐之用，不作为市场流通使用。一件物品不流通就不产生价值，价值是在流通当中实现的。那么请问现场专家还煞有介事的估什么价呢？并且还很严肃地指出经专家评审团谨慎考虑定为多少多少钱。其实在国外早就有鉴宝这类节目，只不过他们的宝太浅，没什么文化历史，只是一种猎奇的物品。例如一把二战时期的刀剑，某明星穿过的鞋，所以他们的专家只能说值多少钱，这属于商业娱乐节目范畴。由此我想到鉴宝节目是在学人家的节目模式，而且有些还是不折不扣的学和仿。从这一点上不客气地说，这台节目本身就是赝品、舶来品，跟大多数娱乐秀节目一样，电视鉴宝节目也是来自西方。鉴宝类节目最早起源于1979年英国某电视机构制作的古董巡回秀，又叫做巡回鉴宝。这档节目已经播出了30多年，经久不衰，至今收视率依旧很高。1977年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部纪录片，内容是伦敦一家拍卖行在英格兰西部寻找古董的经历。片子播出之后反响热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鉴宝热，这家电视机构决定将它打造成一档固定栏目。1979年古董巡回秀正式与观众见面，每期节目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节目组每期节目呢都会前往一座英国城市，偶尔也会选择海外，当地居民可以拿出自己认为的是宝物的东西请专家鉴定，鉴定对象不仅限于古董，老唱片、名人遗物等现代藏品也会成为主角。鉴定过程当中，古董专家不仅会给出估价，而且会对收藏品背后的历史典故、文物知识、鉴定诀窍娓娓道来，颇具趣味性和知识性。英国鉴宝节目制作人就说呀，英国观众希望了解物品本身的故事，为什么流行，什么意义等，很多英国观众会被藏品颠沛流离的经历感动，一个古物鉴定节目往往成为了展现英国历史的生动课堂。其实啊，鉴宝顾名思义就是鉴定中华民族留下来的宝贝，那么所发现的宝贝是怎么一回事，从何处出身到何地成长，经过了几个时代，这是应该让老百姓知道的事儿。值多少钱应该是另一回事，不要混为一谈。所以我也说呀，有的电视鉴宝节目忽略了艺术品的文化情趣、历史故事、艺术品味，而一直在猜测市场价格上做文章，让老百姓走入了误区。说到这儿还得给藏家们提个醒，如果您要想让电视台鉴宝，一定保管好自己的藏品，千万别出意外。2014年6月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生活频道就你不知道宝贝计划的栏目的海选就出意外了，一个价值20多万元的元代梅瓶当场就摔烂了。当天上午，这档栏目的海选在滨州举行，虽然现场主持人多次强调请现场藏友看好自己的宝贝， 可海选现场还是发生了让人惋惜的一幕，一位女性藏友不小心将自己收藏的元代瓷瓶给砸碎了。当，这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本来熙熙攘攘的海选现场一下就安静了。谁的东西碎了？藏友们纷纷寻找响声的来源，并开始猜测到底什么东西碎了。就在此时啊，一位站在海选大厅柱子旁边的女士就叫了一声，哎呦，我的瓷瓶子碎了。大家赶紧来看这位女士身旁，看到一个高高的红褐色的瓶子被摔成了几半，赶紧让专家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如果不是什么好东西，摔也就无所谓了。藏友们赶紧给这位女士让出了一条路，让她找专家看。这位女士把碎片收拾好，抱着瓶子来到了专家面前。现场负责瓷器鉴定的专家李孝涛看到这件瓷器马上说，这是件老东西啊。李孝涛老师又拿起电筒仔细的看，藏友们则围在瓷瓶的周围等待专家的鉴定结果。这是一件元代的东西，这个结果让堡主和围观的藏友是大吃一惊啊。一会儿另外几位专家也凑过来一起鉴定，最后他们断定这是一件元代黑釉磁州窑梅瓶。这可太可惜了，这应该是今天到此为止最有价值的宝贝，还被摔碎了。堡主听过话之后连连责怪自己，我太不小心了，我太大意了。堡主问专家，这宝贝值多少钱呀？专家说了，原则上这活动是不对宝贝估价的，因为瓶子碎了，给他破个例，保守价值在20万左右。堡主女士听完了差点没哭出来，专家告诉她不必太伤心，还是可以对瓶子进行修补的。这位女堡主姓薛，家住滨州市经济开发区，收藏很多年，这件宝贝啊是他几年前花1000块钱从古玩市场买来的，算是捡了个大漏。这次虽然碎了瓷瓶，但给自己一个教训，以后再带瓷器出门参加活动，一定好好包裹，好好摆放，绝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在这儿给您普及一点文化小知识，梅瓶啊是一种小口短径封尖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宋元时期各地的瓷窑均有烧制，以元代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精湛。元代梅瓶继承了宋代形制，只是肩部更加丰满，带盖盖成了中型，中有管柱型瓷口，盖呢可以倒过来当酒杯用。元代除圆形梅瓶外，还有瓶口梅瓶、八方形梅瓶、八方窝角梅瓶，有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等釉色。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半张孤独收了谁的脸，半听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人生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事忽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到耳边，一梦